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骨病的问题呢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啊。那首先呢，咱们还是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那现在很多朋友呢都问哈，说如何正确的选择保健的方式？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的这种保健的方式啊是非常的多哈，以至于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无从下手。这方面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导吗？ 我觉得保健的方式多啊。应该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个怎么讲，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方式。 嗯， 你看在国外，我们说口服类的东西，一类其实就两类，一类是药品， 嗯， 一类高级营养品， 嗯， 你看有一些女儿在国外，她去国外了，回来带点什么深海鱼油， 嗯， 或者什么卵磷脂，或者有些高级营养补品，它没有保健食品这一说。那在我们国家，你看有食品，食品里边有这个营养类的东西。第二类就是功能性食品，功能性食品就是我们说的保健食品。第三类当然就是我们治疗用的这个药品。在这当然在食品和药品之间呢增加了一个功能食品。既然是功能食品，那你从字面理解，它首先有食品的安全，第二它带有这个功能。大家如果细心的这个听众你看一下，凡是有蓝帽的是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诶，它的成分啊 99% 都是从中药提取物。事实上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中药普及化，中药这个让更多的人受益，中药现代化的一个手段。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应用方法，那你都是这个煎中药嘛，熬药嘛，这个我小时候也喝过中药，我想只要是中国人 都 有这种体验。 嗯， 哎，我们就是说通过四诊合参，我们中医辨证论治，最后通过给我们调理，嘿，有些疾病就非常这个显效就好了。但我觉得用这个辨证的看问题啊，任何一种不管你是临床医疗手段、治疗手段，还是保健手段，还是养生手段，你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是说你有所你所为的，也有你所不为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西医，它在这个诊断，你看借用这个物理的、化学的、电子的、计算机的这些手段，诶，它诊断疾病、认识疾病很精准。这一点你望闻问切，当然那是中医的认识方法，就在有形的形态上和这个具体到物质基础上，现代医学在这一块它是比较超前的。第二点，现代医学在急症救治上这个也是超前的。这个中医你看在急症面前，比如马上高烧不退， 你说我这会儿不能去，熬中药盒能给他退了。哎，我这尿毒症，我这个尿里边这个肌酐尿素氮血液里边这个毒素，它肾脏坏掉了，它不能排出去。哎，那我这个现代医学我可以透析啊，我就把尿里边都排出去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外科，哎，那你中医这个外科它就没有西医这么发达，是吧？ 嗯， 所以你看现代医学的诊断、急症、外科，哎，这是这个我们传统中医比不上的。但是我们传统中医里边的养生、保健、预防疾病，还有慢性病，尤其今天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这些慢性疾病，就急症过去以后，这个康复呢，又是哎我们这个西药比不上的。这一点呢，所以我说不管保健也罢，临床救治也罢，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保健手法也罢，没有最好的，只有什么，只有最合适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对这种方法，一定要对上你这个症，诶，能最后怎么评判好不好，能把问题解决的就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今天有些人也利用保健进行欺骗老百姓，然后这个夸大这个宣传，这个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你并不能说保健这个功能食品它本身有问题，如果这个有问题，那国家行政单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干嘛还要弘扬这个，还要去发展这个？况且这么多年的养生指导里面很多当然我就说其实它这个过程是通过了解听众的这个病情以后，针对性的选择这个保健，嘿，哎，就能收到比较满意这个效果。 嗯，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谈骨病，骨病我们已经认识清楚了，炎症、营养不足、退行性疾病，然后这个纤维组织，那你再一个，只要你不是错位，那你就这个哎。选择这个抗炎、补充营养、抗纤维化，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针灸也罢、按摩也罢、推拿也罢，再促进这个局部血液循环，这不照样康复吗？你其实在这个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学是不矛盾的，我们都在尽力的选择这个保守治疗，不给这个听众朋友们造成二十次的创伤，这个是我们有效的。所以作为我们听众来说呢，你要有效的选择，第一从哪做起？从心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从心开始。什么是你先改变你的意识，那么你才能选择正确的方法。你也不会盲目的去听从说啊，我这个能根治糖尿病，能根治这个高血压，有吗？今天医学都没有达到这个，结果人家给你说三说四说，再给一点利益的诱导，诶，你听信了。那不是科学，那是这个诈骗伪科学。所以先提高自己这个意识能力，最后能正确的能够辨识，诶，我们就能让我们的保健有效。还是给大家说一句，不管你今天患有什么样的疾病，都有一个适合你的这个有效的这个保健方法，诶，这个我们要用科学的知识去指导它。 是的，那么刚才呢，张主任说的非常的全面了哈。在市面上呢，各种保健的方式非常多，那尤其是老年朋友在选择上啊，一定要什么呢？因人而宜，适合您自己的那就是最好的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个原则。如果有些人宣传说这个东西包病百治哈，这个你吃了一段时间，或者说一吃马上就好，其实一般保健养生的是不会达到这么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哪有、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哪有 积累的过程。甭说这个了，你中药跟西药相比的话还要慢一些。 让这个顶级专家在某一个领域里边，你去叫他给你保证我一定能怎么样，我想科学的方法专家也不会给你保证，因为人体是个动态， 然后在不停的这种条件下，身体随时都在发挥反应。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哈，你看就拿骨病来说，咱们已经研究它很多年了，它无外乎比如说炎症啊、营养不足啊、纤维化呀等等的， 骨质增生 骨质增生等等的造成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采取一个大复方的这样的办法来进行的。比如说刚才您说了，从手法上咱们可以用什么按摩呀、 针灸、 针灸啊、 电烤 电烤啊，甚至您教了一些小的方式， 对对对 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要给营养呢供应它相对的一些需要的元素。 你想药品或者我说的这功能食品，这是调理你失去的功能，但它代替不了蛋白质，代替不了维生素，代替不了矿物质，那代替不了这个脂肪，代替不了糖，那你缺的这些东西，尤其这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这个骨的讲的那些营养素，咱们这个小册子里面都有。哎，这个东西可不是药品它能代替的，针灸也代替不了，按摩也代替不了，手术也代替不了。缺的这是基础，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水谷之精微，哎，补上去，再把这个功能调过来。刚才那么多因素，哎，那它就可以逐步逐步走向康复。 是的，那么供应的骨需要的一些营养啊，就能够延缓呢它的这种蜕变啊。另外呢，再加上抗纤维化啊这种对抗的方式，应该说呢，通过这种联合的改善的话，很多朋友就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对于骨关节病有更多的了解，目前呢我们有一本关于骨关节病健康的手册，那大家呢可以免费的索取。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啊，咱们是先到先得，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实际上为了让大家呢更加准确的啊，而且适宜的选择保健方式，我们还为大家呢准备了一个大讲堂的活动。为了更好的服务慢性骨病的听众，我们特别呢邀请了贺云主任为大家呢来做一堂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的科普健康的大课堂的活动。记住时间呢是在4月18号上午的9点钟。如果呢您有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痛这样的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希望您能够踊跃参加啊，积累这些方面的知识，对于您改善和治疗的这个疾病应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对于参会者，我们还免费为您呢做雷射光机的膝关节的检测。好，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 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对于有骨关节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他的治疗啊，当然了，有手术的和非手术的，外乎这么两种啊。那么提到非手术的治疗，那张正主任呢，您也曾经建议过，比如说用这个物理疗法啊，无论是推拿呀、这个按摩呀、针灸啊等等啊，这种物理疗法再加上呢，比如说抗纤维化，因为它是长期的这个骨病呢，就会有炎症，炎症就会有损伤，损伤恢复，损伤恢复的话，就是修复的话就会有 纤维化， 纤维化， 哎， 所以再加上抗纤维化，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就是说，维护补充骨营养的这个大复方。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联合的改善方式啊， 是 啊，应该说呢，就对很多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提到，就是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轻，得的年头并不是特别长，可能用这种大的联合方式呢，改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呢，得病时间长，相对也比较重哈， 老病号， 哎，老病号了，像这些 腰痛、腰病或者腰椎盘 好多年了， 多年了 啊，而且岁数比较大了 啊 啊，像这样的用。刚才您说这种方式它的效果会怎么样？ 像这种情况一样有效。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后期啊，对于病程较长的人来说，那么腰椎间盘本身和其他临近结构呢都可发生各种各样的病理改变。比如说我说第一种改变啊，你像这个椎间盘突出物纤维化，或者严重一点的那个钙盐沉积了，那就形成了钙化。纤维化的结果呢，它就成这个瘢痕一样硬块，与这个神经根、硬肌膜以及周围组织粘连紧密，突出物呢也可以钙化，钙化呢可局限于突出物这个周边或者这个突出这个顶部，也可以完全钙化成这个骨样这个结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 X 线片或者这个 CT 这个图像呢，可以看到这个异常的这个钙化这个影像。哎，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哎，我们那个突出的这个髓核呢，那块发生了纤维化。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让大家在康复的过程中一直要抗纤维化，就是这个原因。第二种情况下是腰椎间盘啊，整个发生了蜕变，纤维环呢发生了这个皱缩，就是发皱了，椎间隙呢变窄，就是椎体和椎体之间呢这个缝隙呢越来越窄，椎体上下，就是我们说那个两个大骨柄啊，上下那个骨面这个硬化，在它的边缘上呢也形成了骨质增生，形成了这个骨赘，哎，这是一种变化。那么第三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损伤的这个神经根和这个马尾神经这个受损伤，由于这个突出物这个刺激压迫，受理这个神经根呢在早期发生急性这个创伤性这个炎症反应，有这个充血、水肿、变粗、异常敏感，那么长期压迫神经根呢，这会儿就产生什么？哎，产生粘连，神经纤维呢可变性和萎缩。那么这样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这个运动啊感觉就丧失了。那如果人有些人疼痛的都感觉无法运动了，这个没感觉了，就是这种情形。那么中央型这个突出压迫马尾神经，除了机械性的压迫以外，通常因为这个突出物对神经这个弹性作用而损伤这个神经纤维，甚至发生这个变性。这个时候听众会有什么反应？这个时候大小便就会出现障碍，如果处理不及时，损害就难以回，就是回逆了啊，神经功能难以这个完全恢复。第四个变化呢是这个黄韧带肥厚， 华人带在哪里？就是我们那个，就我只能拿这个羊蝎子比喻啊。 嗯、 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前面是个大骨柄锥体，后面是一个像一个戒指一个环，那个环的这个那个两个这个锥弓，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外围那个两个锥弓的部位。在这个内侧长的韧带是从上面一直到下边连接那个韧带，那个东西叫黄韧带。那么黄韧带肥厚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韧带啊，这个我们这个黄韧带正常这个厚度呢是2到4毫米。那么椎间盘突出后呢，由于它的这个生理前凸往往消失，或者称这个局部这个畸形，那么椎间这个稳定性丧失而出现这个过度的这个活动，这个时候韧带是干嘛的？就拉住你这个骨头，让它增加这个稳定性的。那么这个你这个不稳定了，环韧带受到这个牵拉，总是处于这种紧张状态，那这个张力和压力都增加，这种情况下，它就使这个环韧带这个增厚了。那么后方这个环韧带增厚，大家想它在那个椎弓里边呢？就可以造成这个中央这个管腔这个狭窄，就是我们椎管狭窄而压迫的这个硬膜囊。侧方这个黄韧带肥厚呢，它可以造成这个侧隐窝狭窄，压迫到这个神经根，那还是最后放射性这个腿的疼痛哈。第五个变化就是椎间关节固性关节炎。那么我们说这个椎骨间这个失去了这个稳定而蜕变，那么椎间关节这个软骨磨损，那么软骨下这个骨质就裸露出来，骨质增生，逐渐呢就形成了骨关节炎，而引起这个疼痛。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个补充这个软骨组织呢？那它蜕变以后，它是骨头和骨头在磨，这样呢形成局部这个炎症增生，就也会引起疼痛。第六个变化，就是继发性这个椎管神经跟这个通道这个狭窄。我们年龄比较大病程长的这些听众啊，常常有这个椎板的这个黄韧带肥厚，小关节肥大增生内这个内聚椎体后缘呢骨锥形成，这样就继发性的发生这个狭窄，椎管狭窄，再加上我们椎间盘突出使这个椎管更为这个狭窄，就加重了这个对神经根和硬膜囊的这个压迫。你看，我就说这，我说的是这个老病号的情况下，那你无非还是软骨损伤还有这个这个受损伤这个部位发生这个纤维化，还有就是骨营养这个不足。这也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要补充这个骨营养，再一个要抗炎，再一个要抗纤维化，再加上一些理疗这个方法，促进局部这个血液循环，就有利于我们这个即使老病号也照样也可以得到康复和维护的。 嗯，所以刚才您虽然说了那么多种的情况，实际上呢殊途同归啊，最后还是基于呢那几点啊，比如说纤维化呀，另外呢这个骨质的营养不足啊等等，其实造成的。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软骨磨损啦， 对， 骨营养不足了， 嗯， 骨赘形成了，纤维化形成了，有炎症。你看这个，你不管你是腿上还是腰椎上还是这个肩周，它就是这种病变。 嗯，好，那如果呢您是一位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哈，也是多方的改善呢效果都并不是那么好，您呢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会根据您的病龄啊、病程啊、病情的不同，给您呢制定针对性的一个改善方案啊。希望大家呢早晨8:30之后啊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